我们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深深只爱过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家。住在八七六，做更好的自己，住更好的家。 非常熟悉的一个时间啊，但是大家听到的片头可能不太一样，节目是有所更换的啊。但是非常巧合的是，在2022年的第一周的周一啊，第一个周一，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像还跟2021年有一定的关系啊。今天呢，继续是家庭音乐会，我们给它设立一个标题吧，也给我最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啊。我们今天的标题就叫2021我们的歌啊。不知道各位还是否喜欢，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今天，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您在2021年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特别打动您的那么一首歌或者几首歌，都可以来跟我一块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2021年我非常喜欢的几张专辑当中的其中的几首歌，当然他们可能也是以单曲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的，好吧？啊，欢迎各位来到2022年的住在八七六。是的，在新的一年，我们的住在八七六的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家啊，聊一聊您的生活，好吧？各位好，我是夏明，新年快乐！还在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哎呀，这个假期里边的感觉啊，就其实还是蛮舒适的啊。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哎，你们这不是家的节目，怎么跟音乐聊起来了呢？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看，我们有一句话说的是，音乐就是流动的音符嘛，而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所以我们是不是连起来了呢？好吧，有的朋友要说了，你看他 太会说了，太会给自己找理由了。其实好吧，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音乐，在今天要和大家进行分享。各位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联系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音频平台听听 FM， 您找到住在八七六的聊天室就来和我一起互动吧。当然您有功夫的情况下啊，安全的前提下，还有呢就是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吧，今天的几首歌都是2021年非常打动我的歌曲，不知道你听过吗？ 跑进，亲爱的你，不要伤心，会裂成。 这首歌说句实话并没有那么的让我感觉到惊奇啊，就哇，新裤子的歌出来了之后25年啊，他们的成军25年的一张新的专辑，也是在5年之后的一张新的专辑，叫做爱广播飞机啊，一共有10首歌曲。其实整张专辑听起来听下来之后呢，并没有像 Everybody 啊还有之前的几张专辑带给我那么多的惊喜感啊，我觉得哎，新裤子还是那个新裤子，但是不得不说我非常钟爱的一支乐队在这么多年之后又发了新的专辑，所以必须要把它收录在我的2021最喜欢的音乐当中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发了一些他们觉得2021最能打动他们的歌曲，有很多在今天我们都会播放啊，比如说山外有山说了喜欢听王菲的那首如愿啊，还有呢就是泪落心田说莫文蔚的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啊，还有8336我喜爱的是笑娜啊那首歌，好吧，还有一菲说了陈奕迅呐，孤勇者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好吧，我们慢慢来，慢慢打开啊，有一些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节目让你能够听到这样的好音乐吧。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中走来，你一身轻浪，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浮 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笑得像畜生。 微蓝还说，都刚刚还练唱了好多遍《这世界那么多人》啊。这首歌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应该连续听了不下十遍啊。每一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在我的生命当中经过的那个人，有的还依然在我的生命中驻足着啊，而且陪伴着。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见面了。这世界还是有回响的啊！当然他说了，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安静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相伴的好友啊，只要有能够沟通的心灵，我们的心就会有回响。对，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大家会听起来有一点点的陌生，它的前奏非常的长，但是这个前奏很有意思，它特别像是不断翻过去的书页，或者是经过的列车，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律动，好像都在记录着我们的2021。大家跟随这样的前奏，一起来回想你的2021吧。 在别人的眼中，你是怎样的不堪？向命运还手，却头破血流。最绝望的人啊，像被雨水淋湿的狗，卑贱的路总看不到尽头。风起的时候， 也许是太想放手了，所以先放出了雨果的另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刚刚我说的那个啊， 我描述了很多的文字啊，其实都是为这首歌准备的。是的，它就像一幅一幅的画面，听着前奏会有一点熟悉啊，它和 Qplay 有点像，但是这是我们中国自己乐队，它的名字叫做雨果，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他们的音乐。细数你的2021吧。这首歌做得非常的极致啊！如果这首歌的时间只有2分38秒，但其实它如果想上唱下去的话，它可以一直唱，可以把它扩充到6分钟甚至10分钟的一个歌曲，而且歌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只唱了一遍：乘着风我归来呀，未遇繁花十年悠长，你满心欢喜等着我，不问云和月，望离别，有一天我归来呀，鲜衣怒马，往事芳华。你来不及等我呀，年少的星光随风入梦乡啊！我也是被这样的歌词所打动，同时呢，在这首歌当中，我听到了很多很多不能说太多吧，至少两位我非常喜欢的乐队和歌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有同感？比如说像朴树、像 Coldplay， 都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寻找到他们的身影。但是这又是一支非常新鲜的乐队，虽然他们的成团时间相当长了啊，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带来的作品。可能会慢慢的被大家所熟悉。我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才听到了这支乐队啊，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好吧。今天呢，住在876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就是我们的歌吗？啊，是的，对对，可能就是对某种节目的一种情感吧，好吧。所以在2022年的第一个周一，我们一起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用音乐来回顾一下我们的2021年吧，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想必大家听到的也会比较多，可能也是非常打动你的那一首。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2021许下的心愿都能如愿吧。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到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是明月清风，或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要化成你的缘。

要为什么接新冠？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我们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深深只爱过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家。住在八七六，做更好的自己，住更好的家。 其实大家不觉得我们的住在八七六的片头安在很多的节目其实都很合适啊，尤其是音乐节目，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对不对？家里边少不了音乐，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少不了音乐，好吧？这是2022年的第一期的住在八七六，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夏明。在2022年呢，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呢有所调整，从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调整到了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依然还是一个小时的陪伴啊。很多朋友会说，那你们的这个节目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而且呢，我刚刚还在想。但是这个呢先不要跟大家说啊，等我和某位主持人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同时他也是这个节目的住在八七六节目的主持人，在2022年他还会有自己的全新的节目，在晚上的10点钟的我们的夜晚，我们俩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大家在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啊还放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见面。但是我们还需要沟通，包括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啊，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很多的朋友都在说2021年他们的一些自己的觉得属于年度歌曲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在这一年听到的，可能不一定是这一年出的歌曲，但是至少是在这一年你听到了它，而且并且打动到了你，你都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好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天 FM， 找到住在876的聊天室。这个这是哪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哦，应该是花仙子吧？他说哦，这都是抖音这个神曲了哈。确实，现在大家通过抖音呢，不光看到一些画面，而且有很多的音乐，可能大家都是从抖音上听到的，然后又去找到了它的原唱的版本。我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呢，确实是我在抖音上听到的一个片段，而且是在北京的第一场雪的时候，在2021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我看到了飘着雪的故宫，而配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当时觉得哇哦。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位歌手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目前华语乐坛的一位男性的流行歌手啊，而且在2021年，应该是大家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吧。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空位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的回忆，在无边 虽然可能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时间我们被黑暗紧紧的包裹着，但是那么一点点的微亮都会指引着我们走向更远的远方，也给了我们勇气和自信啊！这就是这首《光亮》带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我是被光在包围着，而且是温暖的光。好吧，以上的是我在2021年给大家带来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音乐，有一些可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接下来这些歌曲可能大家听的较为少啊。我也看到暖洋洋说了，说听着节目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扇着太阳啊，静静的听着，把目光自由的飘向远方，太惬意了。本来我要放的是另一首歌曲，但是看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我决定把这一首歌送给你。这是在海边的感觉，对，而且非常真诚质朴，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在静静的悄悄地告诉你他的一些感悟。海的眼泪，来自陈建年。 已经多久没见你眼睛里的那片海，想念多么蓝，我的航行来到了地图之外，天空在海面苏醒，星星用眼睛叮咛，你的心里可还有我，栖息的海湾，对饮一杯眼泪，浪花在娇艳哽咽，卷弦的风吹开迷雾的长夜，梦 想在歌里流浪，寄用发梢延长。月亮升起，船桨划破了黑夜。 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呢？我们能够看得见吗？我想我们可能看不到啊，但他可能真的会流泪，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他在接纳着各种的情绪，这种情绪呢，都可能会最终变化成一滴眼泪或者几行眼泪，落在某些人的心田。陈建年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人，《海的眼泪》。接下来我们继续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把我在2021年度听到的非常非常感动我的歌曲全部带给各位。傻子与白痴 ，OE。 Hear me out, 有一些感觉很刺耳的音乐啊，就好像是在叫醒我们一样啊。当然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把所有的音乐全部分享到了，包括我们耳边听到的《道别是一件难事》，这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包括还有阿四的新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叫《张大夫说了》。他说了什么呢？说没事儿啊，一切都过去了，没什么大事，千万别往心里去。另外呢，还有门啊，这是李健的新的专辑，建议大家可以听一听，你就能听到了你不太熟悉的那个李健，当然也是他熟悉的声音，以及他不熟悉的，或者说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他的音乐风格。最后一首歌，我当然要留给我永远的 YYDS 啊，崔健啊。 你说你要走啊。并没有挽留，而且我还抬着头，泪水在口中流。你说走就走，还留下了一个借口，他想你的一只手抓住我的，抓住我的心颤抖。你说你知道我将会变老，你说你知道我不算一道，你说你知道我在无声的喊叫，你却不知道，不知道我已化敌为友，离山离角的我。 真的，老炮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了。崔健的新的专辑《飞狗》，不知道各位听了没有？我听了大概应该不下十遍吧。好吧，今天的非常特别的住在八七六就到这里了。2022年，我们会在这个时间一直陪伴的各位，我们就是大家的留守者。拜拜，各位。 你要走就走，千万不要回头，因为你的借口。